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工业产业疏解迈开步伐，前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停产80户。 通州商品房从今天起开始限购，京籍无房户只可以购买一套住房。 京城楼市七月成交量再创新高，下半年仍将保持旺盛态势。 消防部门将在全市范围开展针对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的安全检查。 本市人民陪审员改革试点，首次尝试电脑随机抽选候选人。 故宫博物院首次开设分馆，精品文物馆落户奥运景观塔。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满怀信心开启首都发展新航程。 据北京日报报道，从集聚资源求增长到疏解功能谋发展，是北京换党升级的重大机遇。自从去年市政府发布的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实施以来，北京工业产业疏解效果已经逐步显现。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停产80户，其中城六区停产企业占全市规模以上企业41.2%，停产企业个数同比增加9户。工业企业进一步转型升级，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愈加明显，越来越多的企业由单纯的制造向两端延伸发展，强化产品的设计、研发、服务等环节，同时将原有的制造环节向外转移，发挥出在首都发展的核心辐射功能。一面是在疏解中优化产业布局，另一面则是以业控人，效果显著。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平均用工人数同比下降4%，同比减少4.5万人，其中城六区同比下降5.3%，减少2.1万人，占到了全市工业减员总数的46%。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全市工业经济在三期叠加、转型升级、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背景下，增速平稳回落，但呈现出稳中调结构、稳中提质量、稳中显特色的运行特点。 新闻广播消息，为促进通州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经市政府批准，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通州区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通州区商品住房销售管理的通知，决定在通州区实施更加严格的商品住房限购政策。文件规定，在符合现行限购政策基础上，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4类家庭才可以购买一套通州区商品住房。一是京籍无房户，二是已有一套住房的通州户籍居民家庭，需落户通州3年含以上；三是已有一套住房的本市其他区县户籍居民家庭，需近3年在通州区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四是在京无房的外地人，需近3年在通州区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通知明确，以下家庭暂停向其出售通州区商品住房：一是已经拥有一套住房，无法提供在通州区落户满3年及近3年在通州区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证明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二是无法提供近3年在通州区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 北京楼市七月以来全面开启火爆模式。北京市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七月份北京房地产运行数据显示，1到7月，北京住宅销售面积607.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0.3%。官方数据还显示，七月份新房成交了14000多套，比去年同期增长165%，创造了2013年10月以来单月的历史新高。 而二手房更是成交了21000多套，达到限购政策出台以来的最高水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民的报道。 13号早上，记者来到位于东四十条的某二手房签约中心，看到办理大厅坐满了购房者。 买的是哪个区域的房子？ 海淀区， 海淀区的。 对对对。 买了一个多大平米？ 90多平吧。 是您那是首次买房吗？还是？ 置换。 也是置换。 对。 记者询问得知，这里绝大多数购房者都是在7月份买的房。签约中心负责人王英告诉记者，这种热闹的氛围在去年是很难看到的。 今年肯定比去年要火爆得多，5月份、6月份、7月份持续性的大概齐都得在1300到1500单左右，在这儿办理业务的人。 王英说，目前银行较优惠的利率水平是二手房交易火爆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通常应该是在基准利率下浮15%到12%左右，8.8折是一个主流。 而在纯商品住宅市场也不例外，7月入市的项目当中，包括首开国风美堂、富力运河10号等多个项目开盘便售罄。搜狐焦点网主编王佳介绍， 我们可以看到像亦庄金茂悦、北京城建孩子府这种改善型的楼盘，整个7月份的成交非常火热的。180平的四居反而要比小户型是更加得到市场的关注。 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辉认为，下半年北京楼市仍将保持旺盛的交易态势，不过价格不会出现过快上涨。 大部分开发商还是借助目前这个交易量和改善性住房入市的这个市场形势，相对平价或者在价格微涨的情况下尽快的走量，加快了资金回笼，这应该是一个主流。 市消防局昨天表示，即日起将在全市范围开展针对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的消防安全检查，同时进一步完善相关预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本次专项整治实行实名制检查，整治范围以大型危险化学品仓库、石油化工企业、加油加气站、液化石油气储罐站、换瓶站、LNG 撬装加气站等危险化学物品运输、储存、销售场所为主。严查建筑物主体是否通过消防审核验收，严查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是否落实，单位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消防培训教育是否落实等等。据了解，在做好日常监管的同时，消防部门还将与属地政府应急部门加强联系，进一步熟悉全市易燃易爆场所的消防设施、水源、道路等基本情况，修订完善灭火救援处置方案预案，组织开展专业救援训练和实地实装和部门联合演练，提升易燃易爆场所火灾的处置能力。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昨天表示，靠近天津的东南部地区监测子站数据变化规律与全市基本一致，包括可能因燃烧产生的苯在内的各类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浓度水平也整体平稳，没有出现异常变化。天津滨海爆炸事故释放的污染物主要向东部渤海湾地区扩散，对本市空气质量没有影响。 北京市公安消防总队两辆多功能侦检车及相关专业队员昨天紧急驰援天津火灾爆炸现场。这种车具有 ABC 类物质快速侦检等先进功能。 北京市红十字会昨天向天津市红会捐款20万元，用于天津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特大爆炸事故受害者的救助。 通过电脑随机的方式，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福祥社区日前产生20名人民陪审员候选人，这也是本市第一次通过随机的方式抽选陪审员。今年4月，全国人大授权最高法院在10省市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东城法院为北京参与试点的5家法院之一。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开始。 随着电脑大屏幕上备选人名字的飞快闪现和24定格，张玉兰、徐志强等20名社区居民成为人民陪审员候选人。福祥社区共有登记的选民3720名，其中符合人民陪审员海选资格的占总人数的1/4以上。福祥社区党委书记李娜介绍， 这次人民陪审员的遴选呢，它是有年龄的限制，是28周岁到65周岁，学历这块原则上是高中以上学历的。进入咱们现场来抽取的应该是1000人左右，最终呢随机抽选出初步的是20人。 第一次随机抽选后，法院和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将会逐一征求候选人意见，并通过上门走访等方式再次对候选人资格进行核查，在符合条件的人中再次随机抽选，最后确定四名人民陪审员候选人，提请区人大常委会任命，并向社会公告。选任的过程随机但不随意。东城法院副院长薛春江说， 有些职业上人大常委会的普通人员、公安的、检察的、法院的、司法局的、安全机关的、律师和基层的法律工作者，他们是不行。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违法犯罪的，被纳入这个人民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这个都是不允许的。 今年仅东城区17个街道将通过随机抽选的方式产生468名人民陪审员，数量比现有的陪审员将增加280多人。薛春江说， 随机抽取的方式呢，更能使人民陪审员的队伍呢具有广泛性，对法院的工作也是一种监督，对司法公正、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应该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故宫博物院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北侧的景观塔内开辟的故宫精品文物馆近日开馆，位于景观塔一层基座内的展厅占地700平方米，展出来自紫禁城的文物原件。这也成为故宫在紫禁城红墙外的又一处存放和展览文物的馆外展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故宫精品文物展布置的第一个展览是主题为金碧辉煌的特展，展出202件涵盖宫廷政务与仪典、陈设等方面的清代金银器。故宫器物部主任任万平告诉记者，其中最具价值的就是清初顺治皇帝使用过的广运之宝玉玺。 皇帝要赐给大臣的东西的时候要盖这个印，比方说他在顺治12年的时候画给清朝的第一个状元傅以殿，这个三尺画上就盖了这个广运之宝。 故宫与奥运景观塔先期签约5年，每年布置一个特展，分别按照中国传统五行金木水火土的主题展出故宫馆藏的金银器、木质家具、玉器、青铜器和瓷器。故宫院长单霁翔表示，虽然故宫截止到今年将会有60多个展览，但与馆藏的180多万件文物相比却是九牛一毛。 一般的国家的重要的博物馆同时展出的文物占它馆藏的文物大约1/5，但是我们现在也就1%的文物都展不出来，希望的更多的文物跟民众呢多进行沟通。 据了解，展厅内将严格控制客流，瞬时流量不超过200人。但是把文物带出故宫，是否能保证文物的安全呢？单霁翔说， 进行了专业的评估，展厅的安全经过国家的对一级品的安全状况的验收，完全没有问题。 据了解，与精品文物馆同时落户景观塔的还有故宫数字影院和故宫文创产品展卖区，将播放6部数字影像作品，并展售包括潮珠耳机在内的108种热销的故宫文化产品。 在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由中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广播电视台等单位主办的《美丽乡村筑梦有我》讲述昔日抗战故事共会今天乡村风采月度主题活动昨天在通州区宋庄镇大地美术馆举办。57位艺术家创作的近30幅抗战主题画作在这里展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走进大地美术馆，两幅5米乘5米的大型油画格外引人注目。两幅画的主题都是卢沟桥，一幅画的是70多年前弹痕累累、残破不全的桥身，另一幅描绘的则是如今在卢沟桥上参观散步的人们。这是宋庄小铺村20位青年画家历时一个月创作的作品。画家团支部书记李想说， 我们去卢沟桥采风，近距离的看到那些历史留下来的斑驳的痕迹，真的是很触动。其实我们就是想表现有了革命先烈们浴血奋战，才有我们现在和平的安逸的生活。 活动期间，来自中央美院、清华美院的7位艺术家和50名青年艺术工作者携手10位美丽乡村牵手主持人，深入海淀、房山、顺义等多个区县采风创作。北京电台交通广播主持人郭伟和艺术家来到他牵手的房山区水峪村，他们了解到发生在这里的抗日故事，画家也用画笔将这段历史定格。 我们村有一个杨家大院，当时在晚清的时候就是一个大户人家，他的这个主人，他两个儿子叫杨天鹏和杨天纵，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决然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次阻击日寇进村的战役过程当中，哥俩双双牺牲。本来可以衣食无忧地过着生活，但是当这国难来临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舍弃自己的小家而为国家。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雷表示， 这一次我们主持人不仅自己走进乡村，还带去了很多的艺术家，他们面对这个美丽乡村现场创作，市民朋友能够去看这些画展，从中呢感受到民族精神的传承力量。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 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常年在此的中国远征军丧 士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我们是广西青年学生军，我们是铁打的一军。 这首歌曲是写于昆仑关抗战时的广西学生军军歌，它表现的是当年广西军民同仇敌忾参加抗战的情景。唱歌的老人便是当年弃学从军的老兵熊寿明。北有山海关，南有昆仑关，虽然都是关口，但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不完全一样。昆仑关距南宁50公里，是南宁的天然屏障，也是桂南连接桂中的咽喉，属于兵家必争之地。当时广州、上海、武汉都相继陷落，中国大片国土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抗战形势十分严峻。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军队多次在昆仑关发起阻击战，最终日本将领中村正雄在这里被击毙，这也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进行攻坚战的首次胜利。胜利的背后是中国军队5600多军人的牺牲。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98岁抗战老兵熊寿明的家是一个不到30平方米的开间，屋里有一张床、一台电视、一个电冰箱、一张折叠方桌和几把椅子，简陋的就像出租房。这些年，政府每年慰问发给他的光荣证书和牌匾不在少数，可几乎都被老人收起来了。他说，人活到这把年纪，什么荣誉都不重要了，过去的日子都深藏在他的记忆里。 当时我在二中读书，想以后当个文职人员混饭吃，结果77卢沟桥事变，敌人来侵略我的国土了，还读什么书呢？国家都要亡了，所以我就改读了黄埔军校。 在那个炮火纷飞的岁月里，熊寿明就读的黄埔军校第14期学制临时压缩为2年，他们提前毕业投入抗战。熊寿明受命直接奔赴昆仑关做见习参谋，第一次去侦察敌情时，他就被日军的飞机打穿了裤脚。 我们不就趴下？ 他们有飞机，我们就趴下来，他们看到我们就突突突扫射我们，我们只有重机枪架起来打他。 熊寿明参加了昆仑关会战中那场著名的战役——高峰坳战役。正如其名，高峰坳是一个高地，当时整整打了几天几夜，最终熊寿明所在的部队夺下了高峰坳。1940年1月11号，昆仑关战役以中国军队的胜利告终。不过中日双方都损失惨重，中方阵亡27000多人，日方阵亡3万多人。熊寿明记得，光是一场高峰坳阻击战就牺牲了1000多名战友，满山遍野都是尸骨。 死 了很多战友，当时没有担架，医院条件也不行，伤了就往回走，走不回来就死在了路上，死的都没有人收尸。我现在还会梦到我们原来一起吃一起睡的日子，很怀念他们。我写过一幅字纪念他们，青山埋忠骨，袍泽寄哀思。 为了纪念牺牲的战友，2007年，熊老和一些志愿者一起回到了昆仑关，挖出了49罐骨骸，为没来得及道别的战友们重新入葬。在帮助熊老完成心愿的志愿者中，有一位叫荣杰的中年人，他的父亲也是一个毕业于黄埔的军人。因为父亲的关系，多年来荣杰一直从事与昆仑关战役相关的历史研究和田野调查。他告诉我们，当年昆仑关战役击毙日军长官中村正雄的地方，就在今天的昆仑关中学。 这里呢就是九堂，日本他的司令部就在这里，他的老名叫做九堂中学，这个位置就是中原正雄击毙的地方。 战斗中，日军的王牌部队第50师第21旅几乎被中国军队全歼，日本著名将领中村正雄也被击毙，连日本人都不得不承认，那是日本陆军最为黯淡的年代。而对于中国来说，昆仑关战役堪称伟大，它是抗战相持期间中国军队首次取得攻坚战的胜利。今天，昆仑关战役旧址竖起了一座阵亡将士纪念塔，供后人凭吊瞻仰。 3400人就埋在这里了，他不是凭一个打一个竖起来的，都是站的。生日是战，死也是战，中国军人。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的7:19，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市发改委、市环保局、市水务局、市园林绿化局今天将组织召开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公众建言会。本场建言会共邀请14位建言代表参加。根据公众建议，建言者最关注的领域依次是大气治理、垃圾处理和绿化。 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近日和拉卡拉集团达成合作，一卡通充值网点由原来的2000多个增长到5000多个。北京首台可以自助退卡的一卡通多功能一体机也有望在本月试点铺设。 为了减缓二号线积水潭站西北口的客流压力，积水潭站在东北方向新建了一个地铁出入口。目前新建出入口及其附近的公交场站施工已经进入尾声，预计9月之前完工并投入使用。 国家文物局文物违法举报中心昨天在京揭牌，公众可以拨打全国统一举报电话12359，或通过举报专用信箱、网站和电子邮箱等渠道举报文物违法行为。 市文联昨天公布首批首都优秀中青年文艺人才库名单，首批入选人员涵盖文学、书法、美术、曲艺等15个专业类别。 2015年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从本月31号开始接受网上报名申请，截止日期为9月5号。考试需要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报名。 今天下午2点，中国园林博物馆将举办《三山五园与青地园居生活公益讲座》，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何瑜教授将现场分析青地理想的园居理政之所。讲座无需报名，免费参加。 陶然亭公园云汇楼青英阁陈设展日前开展，展览从去年3月开始筹备，采取仿制清宫家具及宫廷建筑内部装饰的展览形式，首次恢复云汇楼青英阁在光绪年间的内部陈设，一层面向游人半开放，出于安全考虑，二层不对外开放。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陈汉，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1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广渠路27-45环路通车1年半没绿化，负责公司说路还没修完；北京市民赴天津做志愿者，参与救援受伤群众。好，下面是详细报道。近日多位听众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广渠路27东四环至东五环段通车已经1年半了，但是没有做任何绿化工作。对此，负责该路段修建的工联公司却回应说，道路还没有修完，还没到做绿化工作的时候。详情请听新闻广播实习记者唐志成的报道。 听众古先生反映，广渠路27东四环至东五环段的道路自2014年1月1日开通以来，至今已有1年半了，但数公里的道路并没有做任何绿化工作。 没有任何绿化，原来预留种植那树坑和那个绿化带吧，都长的都是杂草，就是希望呢有关部门管一管。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自大郊亭桥往东至方家村大约3公里的道路两侧，预留好的树坑和绿化带并没有做任何绿化工作。多位附近居民证实，道路自开通以来未做任何绿化工作。 这个路还没修几年，他就没种树。 旁边之前有弄过绿化吗？ 所以我还没看见过。 自2010年3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北京市绿化条例规定，建设工程附属绿地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建设。为什么已经通车一年半的道路却没有进行任何绿化工作呢？记者致电管渠路区域绿化工作主管部门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表示，还没有接到去做绿化的通知， 具体规划还没有下来，得等他路政把该交接的手续交接完了，我们这边才绿化呢。 随后记者致电北京市路政局，路政局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称，绿化不需要路政局的文件，并让记者联系负责道路修建的工联公司。 他反正这绿化我们不管， 但是绿化局说得等咱们路政的通知啊。 不需要，你得问工联公司弄没弄完。 工联公司的工作人员回应称， 因为他这个广渠路全线是从东四环到通州，现在修了一半了，把东五环以外的那一段修完了之后，一块把绿化做上。 按照规定或者是规划什么的，咱能不能先把通了这边绿化一下？ 这个应该是不行的，施工完成了之后才进行这些附属设施的一些建设，现在相当于这条路整全线没有完工，它按照施工规范来讲还没到那一步。 对于何时才能完成全程道路建设，开展道路绿化工作的问题，工作人员表示，限于拆迁问题暂时没有时间表， 现在还不太明确，因为通州那一段的拆迁还没有完成。 12号晚上，天津市滨海新区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北京市民尹哲先生和朋友们连夜赶赴事故现场做志愿者。他对新闻热线讲述了自己13号凌晨4点多在事故现场的见闻。 首先呢，就是我们到这个第一现场呢，当时呢离这个起火点那个大桥，就是滨海大桥，就是高速路这段地表温度已经比较热，因为离起火点很近，主要的消防和救援力量呢去的都是这个主起火点，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大桥上有很多伤亡情况不明的这些驾驶员，由于我们自己呢没有破拆工具，只能是下去以后去找这些救援力量，然后过来对他们进行施救，帮着抢运还这个活着的伤员去医院。 尹哲说，他在天津除了参与救援，主要是帮忙运输物资。 有一个志愿者呢联系了北京304医院这边两个专业的烧伤院士，提供了3000万的植皮所需的皮，然后我们就帮忙去运这些物资，在天津一共是4家医院来回的往返，有这个天津市第四医院是一个专业治疗伤伤为主，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消防队员被送到了这个天津市武警医院，还有就是天津泰达医院，还有一个医院我叫不上他的名字了，相对小一点，但是离那个港区比较近。 尹哲说，他的队伍里大多都是有相关经验的人，他也给想去做志愿者的朋友提出了建议。 有专业救援经验的，比如说里边有医生，有护士，还有以前干过消防兵的，咱们尽量控制一个车辆的数量，再加上一个能够相关有专业知识的是最好。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实习生郭强，主持人刘佳，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哇，小叮当好热呀， 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直销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直销车险，夏日送冰凉，投保满额就送车载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就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阴养血，调和肝肾，缓解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了，关注路况，目前京藏高速辅路清河桥北侧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正在处置当中，请后车小心驾驶。 为什么神州专车的车都特别信得过？神州专车均采用专业车辆，配备 OBD 全程车载诊断系统。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神州专车就是安全。